Oh, 名字是独人难嘎的跳色故事光我是无解乃马杂就你马去不乖吧第二个林家子与我带钉子死离下发发娘可怜他你老苦苦无人领吧今朝你为我死魂死本发达为魂子如今母难好凄凉我死你莫再为我随空啊愿你家Say 放在机关就入夜去了。 往事千金，生计琳琅照得有两家有你定亲自忘记老长春谁能问你年怕了把王家十几新人门户一贫贫富不得老母死里留下灰呀太灰七三金钟上世纪如夫君珍惜天使两季花园前面向亚人静谁知凭空望路谁曾悲伤谁愿难生而今我你跑了清兵四季离了花发娘亲苦怜我比披甲衣身穿小裙哪来同往新婚之路已与不上死别之际无负琳琅君子愿杀人大海永难分明妻子恩天上地久不知苦尽可以生往天与夜幕苦分与灵叫一生往天与儿母不负之恩 才他夸岁快 不负官府自然心归王法无与分寸经不起应的功劳不知三靠落位却当人长一去难分不当宽敞 Cheese! 平时也是 说帮人早定这名 报啊！ 大臣王千金，当谢万人的苦水的， 是我的分转夫领账的。 王千金，我来问你名。 表夫妻一起 我 屏幕落下的葬在身边尊家门。 前奏 Yeah. 谢谢臣行进话，身上一扎绝模样，却为我披地上的真人像，真人像。 不记得三月三日三上去到新天王今天这些臣的命况，下不随你上去。 趁机听我讲，那压力我不发现，你高升还要求呀，我不是你的难下场难下场。 把你跳你不用钱， 一是自出情缘，就是到此要怎样？ 说的你给你卖上 啊， 我给你提上风啊，保护你的分愿望，分愿望。 我这里上是跪地上，来我大姐妹回话，事实只要你不声张，保证无法生先生。你要什么就什么，王金为你也无法。 三个王金哪里上？ 马帮背有地下放， 谁称你谁难死慌， 只有七天千刀万剐，接你王，接你王。 好凄凉，他如今老女苦折磨，我跑得路面几茫茫。上边来了包大人，远人海的苦子讲，我咬牙切齿讲不动。 听众朋友，戚雅仙、毕春芳等演唱的粤剧《血手印》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 请看传统小戏《戏牡丹》，药店掌柜白云龙之女白牡丹聪明过人，八洞神仙吕洞宾乱点怪药故意刁难。白牡丹不仅对答如流，并将吕洞宾奚落得无言而去。白牡丹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李文扮演，吕洞宾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黄新德扮演。 日出东山，万象更新，好汉我今先得草庙有火

问些贵妇，我来是叫你弄。师傅、 啊， 师傅、 啊， 我来帮你点 侍 卫。 你， 哎呦， 这 这，哎呦，我，小姑娘，我也要点侍卫，怎么你也要点呢？哎，你听着。 岂有此理！成何体统！他 一不像